第二十回，王熙凤正言谈妒意，林黛玉俏语血娇莺。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，宝钗撞进来，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点。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，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，一时存了食，或夜间走了困，皆非保养身体之法。幸而宝钗走来，大家谈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睡，自己才放了心。忽听他房中嚷起来，大家侧耳听了一听。林黛玉先笑道： 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，那袭人也罢了，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他，可见老背会了。 宝玉忙要赶过来，宝钗忙一把拉住道： 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，她老糊涂了，倒要让她一步为是。 宝玉道：我知道了。说必走来，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： 忘了本的小娼妇，我抬举起你来，这会子我来了，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，见我来也不理一理，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，哄得宝玉不理我，听你们的话。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，这屋里你就做好，如何使得？好不好，拉出去配一个小子，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。 袭人先指到李嬷嬷不会为他躺着生气，少不得分辨说病了，才出汗，蒙着头原没看见你老人家等语。后来只管听他说哄宝玉装狐媚，又说配小子等，由不得又愧又委屈，禁不住哭起来。宝玉虽听了这些话，也不好怎样，少不得替袭人分辨病了吃药等话，又说： 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们。 李嬷嬷听了这话，一发气起来了，说道： 你只护着那狐狸，哪里认得我了？叫我问谁去？谁不帮着你呢？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？我都知道那些事，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了，把你奶了这么大，到如今吃不着奶了，把我丢在一旁，逞着丫头们要我的强。 一面说，一面也哭起来。彼时黛玉、宝钗等也走过来劝说： 妈妈，你老人家单带他们一点子就完了。 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，便拉住诉委屈，将当日吃茶欠血出去与昨日苏烙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清。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，听得后面声嚷，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，排宣宝玉的人，正是他今儿输了钱，迁怒于人，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，笑道： 好妈妈，别生气，大街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，你是个老人家，别人高升你还要管他们呢，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，在这里嚷起来，叫老太太生气不成？你只说谁不好，我替你打他，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，快来跟我吃酒去。 一面说，一面拉着走，又叫 风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。 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，一面还说： 我也不要这老命了，月薪今儿没了规矩，闹一场子讨个没脸，强入受那娼妇蹄子的气。 后面宝钗、黛玉随着，见凤姐儿这般，都拍手笑道： 亏这一阵风来，把个老婆子搓了去了。 宝玉点头叹道：“ 这又不知是哪里的账，只捡软的牌宣。昨儿又不知是哪个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账上。” 一句未了，晴雯在旁笑道：“ 谁又不疯了？得罪他做什么？便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认，不犯带了别人。” 袭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宝玉道：“ 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，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，这还不够我受的，还只是拉别人。” 宝玉见他这般病势，又添了这些烦恼，连忙忍气吞声，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。见他汤烧火热，自己守着他，歪在旁边，劝他只养着病，别想着那些没要紧的事生气。袭人冷笑道：“ 要为这些事生气，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。但只是天长日久，只管这样，可叫人怎么样才好呢？时常我劝你，别为我们得罪人，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，他们都记在心里，遇着坎儿，说的好说不好听，大家什么意思？” 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流泪，又怕宝玉烦恼，只得又勉强忍着。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盒药来，宝玉见他才有汗意，不肯叫他起来，自己便端着就诊与他吃了，即命小丫头子们铺炕。袭人道：“ 你吃饭不吃饭，到底老太太太在跟前坐一会子，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，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。” 宝玉听说，只得替他去了簪环，看他躺下，自往上房来。同贾母吃毕饭，贾母犹豫同那几个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，宝玉记着袭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见袭人蒙蒙睡去，自己要睡，天气尚早。彼时晴雯、起现、秋雯、碧痕都寻热闹，找鸳鸯、琥珀等耍戏去了。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磨骨牌。宝玉笑问道：“ 你怎不同他们玩去？” 麝月道：“ 没有钱。” 宝玉道：“ 床底下堆着那么些，还不够你输的。” 麝月道：“ 都玩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那一个又病了，满屋里上头是灯，地下是火，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，也该叫他们歇歇，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，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，所以让他们都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。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公然又是一个袭人，应笑道：“ 我在这里坐着，你放心去吧。” 麝月道：“ 你既在这里，越发不用去了，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咱两个做什么呢？怪没意思的，也罢了，早上你说头痒，这会子没什么事，我替你避头吧。” 麝月听了便道：“ 就是这样。” 说着将文具镜夹搬来，卸去钗串，打开头发，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，只篦了三五下，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。一见了他两个，便冷笑道：“ 哟，交杯盏还没吃，倒上头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来，我也替你避一避。” 晴雯道：“ 我没那么大福。” 说着拿了钱，便摔帘子出去了。 宝玉在麝月身后，麝月对镜，二人在镜内相视。宝玉便向镜内笑道：“ 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。” 麝月听说，忙向镜中摆手，宝玉会意。忽听呼一声帘子响，晴雯又跑进来问道：“ 我怎么磨牙了？咱们倒得说说。” 麝月笑道：“ 你去你的吧，又来问人了。” 晴雯笑道：“ 你又护着，你们那瞒神弄鬼的，我都知道。等我拉回本来再说话。” 说着一径出去了。这里宝玉通了头，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一下，不肯惊动袭人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清晨起来，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，觉得清省了些，只吃些米汤静养。宝玉放了心，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。彼时正月内，学房中放棉学，闺阁中祭针，却都是闲时。贾环也过来玩，正遇见宝钗、香菱、莺儿三个围棋作耍。贾环见了也要玩，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，并没他意。今儿听他要玩，让他上来坐了一处，一垒十个钱，头一回自己赢了，心中十分欢喜。后来接连输了几盘，便有些着急，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，若掷个七点便赢，若掷个六点，下该婴儿掷三点就赢了。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，一个坐定了五，那一个乱转。婴儿拍着手指叫腰，贾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，那骰子偏生转出腰来。贾环急了，伸手便抓起骰子来，然后就拿钱，说是个六点。婴儿便说：“ 分明是个腰。” 宝钗见贾环急了，便瞅婴儿说道：“ 越大越没规矩，难道爷们还赖你？还不放下钱来呢？” 婴儿满心委屈，见宝钗说，不敢则声，只得放下钱来，口内嘟囔说：“ 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，连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前儿我和宝二爷玩，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，剩下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，他一笑就罢了。” 宝钗不等说完，连忙断喝。贾环道：“ 我拿什么比宝玉呢？你们怕他都和他好，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。” 说着便哭了。宝钗忙劝他：“ 好兄弟，快别说这话，人家笑话你。” 又骂婴儿。正值宝玉走来，见了这般情况，问是怎么了。贾环不敢则声。宝钗素知他家规矩的，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，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。他想着，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，何必我多事，反生疏了。况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，还尽得侠制他了。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，你倒是何呆意？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，亲姊妹有元春、探春，伯叔的有迎春、惜春，亲戚中又有史湘云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诸人。他便料定，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，凡山川日月之精秀，只忠于女儿，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子琢磨而已。因有这个呆念在心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，可有可无。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，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，不可武慢，只得要听他这句话。 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，并不想自己是丈夫，需要为子弟之表率，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，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。如今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，便连忙替贾环掩饰。宝玉道： 打正月里哭什么，这里不好你别处玩去，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，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，就弃了这件娶那个，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来是取乐玩的，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寻乐玩去，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玩了不成，倒着自己烦恼，不如快去为是。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，赵姨娘见他这般应问： 又是哪里垫了踹窝来了？ 一问不答，再问时贾环便说： 同宝姐姐玩的，婴儿欺负我，赖我的钱，宝哥哥撵我来了。 赵姨娘啐道： 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，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，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。 正说着，可巧凤姐在窗外过，都听在耳内，便隔窗说道： 打正月又怎么了，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错了，你只教导他说这些谈话做什么，凭他怎么去，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，就大口啐他，他现在是主子，不好了，横竖有教导他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？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。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，听见叫他忙唯唯的出来，赵姨娘也不敢责声。凤姐向贾环道： 你也是个没气性的，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，只爱同哪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哪个玩，你不听我的话，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，狐妹子霸道的，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，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，输了几个钱，就这么个样。 贾环见问，只得诺诺的回说： 输了一二百。 凤姐道： 亏你还是个爷，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。 回头叫风儿 去取一吊钱来，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，把她送了玩去。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妹子，我先打了你，打发人告诉学里，皮不接了你的。为你这个不尊重，恨得你哥哥牙根痒痒，不是我拦着，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了。 贺命 去吧。 贾环诺诺的跟了风儿，得了钱，自己和迎春等玩去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，忽见人说： 史大姑娘来了。 宝玉听了抬身就走，宝钗笑道： 等着咱们两个一起走，瞧瞧他去。 说着下了炕，同宝玉一齐来至贾母这边，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，见他两个来，忙问好私见。正值林黛玉在旁，因问宝玉： 在哪里的？ 宝玉便说： 在宝姐姐家的。 黛玉冷笑道： 我说呢，亏在那里绊住，不然早就飞了来了。 宝玉笑道：只许同你玩，替你解闷儿，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，就说这话。林黛玉道： 好没意思的话，去不去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，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。 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。宝玉忙跟了来，问道： 好好的又生气了，就是我说错了，你到底也还坐那里和别人说笑一会子，又来自己纳闷。 林黛玉道： 你管我呢？ 宝玉笑道： 我自然不敢管你， 只没有个看着你自己作贱的身子呢。 林黛玉道： 我作贱坏了身子，我死与你何干？ 宝玉道： 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？ 黛玉道： 偏说死，我这会子就死，你怕死，你长命百岁的如何？ 宝玉笑道： 要想只管这样闹，我还怕死呢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 黛玉忙道： 正是呢，要是这样闹，不如死了干净。 宝玉道： 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，别听错了话赖人。 正说着，宝钗走来道： 史大妹妹等你呢。 说着便推宝玉走了。这里黛玉越发气闷，只向窗前流泪。没两盏茶的功夫，宝玉仍来了。林黛玉见了，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。宝玉见了这样，知难挽回，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，不料自己未张口，只见黛玉先说道： 你又来做什么？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，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，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，你又做什么来？死活凭我去罢了。 宝玉听了，忙上来悄悄地说道： 你这么个明白人，难道连亲不见书先不见后也不知道？我虽糊涂，却明白这两句话。头一件，咱们是姑舅姊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姊妹，论亲戚她比你叔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，长得这么大了，她是才来的，岂有为个她叔你的？ 林黛玉啐道： 我难道为叫你输他？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 宝玉道：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你就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 林黛玉听了，低头一语不发，半日说道：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，你自己怄人难受。就拿今日天气比，分明今儿冷得这样，你怎么倒反把个清浅披风脱了呢？ 宝玉笑道： 何尝不穿着，见你一恼，我一泡澡就脱了。 林黛玉叹道： 回来扇了风，又该饿着炒吃的了。 二人正说着，只见湘云走来笑道： 二哥哥林姐姐，你们天天一处玩，我好容易来了，也不理我一理儿。 黛玉笑道：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，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了，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，回来赶围裙儿，又该你闹幺二三四五了。 宝玉笑道： 你学惯了他，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。 史湘云道： 他再不放人一点，专挑人的不好，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不犯着见一个打去一个，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 黛玉忙问是谁。湘云道： 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就算你是好的，我算不如你，他怎么不及你呢？ 黛玉听了冷笑道： 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他，我哪里敢挑他呢？ 宝玉不等说完，忙用话岔开。湘云笑道： 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，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，时时刻刻你可爱听爱恶去。阿弥陀佛，那才现在我眼里。 说的众人一笑，湘云忙回身跑了。要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